天之内如果没有人为损坏，它不保温了，给您免费换新。 对，免费换新。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浇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那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大家好，我是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金牌阅读推广人鹏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认识世界文明，提供一个很好的工具。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罗塞塔石碑。每天我走过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雕像厅时，总有操着各国语言的导游带领着一团团游客在那里参观。游客们都伸长了脖子观看这件展品，每一位游客的游览计划里都有它。它和木乃伊是大英博物馆最受欢迎的藏品。为什么呢？它的外表毫无特色，只是一块灰色的石头，大小呢如同机场常见的人们拖在手里的带轮子的大行李箱一样。粗糙的边缘说明它只是一块更大的石头的碎片，石片的一面布满了文字，但如果你驻足阅读，便会发现那文字的内容也很乏味，是一份关于税收优惠的官方文件。但光看外表是不行的，博物馆中的很多物品都是如此。这块外表沉闷的花岗岩碎片，在三个精彩的故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哪三个故事呢？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后，统治亚历山大港的历任希腊国王的故事。拿破仑入侵埃及之后，英法争夺中东的故事。以及学者们和平竞争，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故事。下面就为大家展开讲述这三个有趣的故事。时间关系不能帮大家把这个故事展开来讲述，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其中更多的内容。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关注几条事故路段了。先要告诉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功德寺桥。同时呢，在功德寺桥的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也有 有一起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还有东北五环的五元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是断续的排队，队尾接近了上清桥。东北四环四元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安慧桥。南二环的玉亭桥东向西有事故，造成了东南二环的内环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的，队尾已经接近到了东便门桥。还有南四环的大红门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多辆的这个事故车，受其影响呢，队尾已经排过了刘湘桥。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说的是厨房秘籍。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在周末啊下班的路上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威。 今天呢，这个我们要补一补了，天有点热了。 嗯 啊，而且到了夏天了，咱得吃点既补身体还不长肉的东西。 哎，俗话说的吃哪儿补哪儿，但是吃完了不长肉的， 哎， 很重要， 多好。 嗯， 所以今天咱们说的是特健康的一东西。 哎，而且这个做好了不容易， 不过特难。 嗯， 一般很少说在家做这个的。 嗯， 真的，就真的你家里没那么大锅呀。 啊，对，这个也对， 是吧？ 不过就是咱们往小了说的话，比如说比如说不管是家里来气儿了，或者说你到外头去吃那个桌餐， 嗯， 大盘子， 嗯， 最后一道上的都是这个， 就是这算是个大菜， 收尾菜。 哎，还是，而且好多人还蛮喜欢。 哎，对对对， 啊，今天咱聊聊看看能不能咱们在家做。 哎， 啊，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神奇的嘉宾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老师，欢迎陈庆老师。 主持人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真的，我给你透露一个细节 啊，那个，先开始你还没来直播间的时候，我不是跟编辑正在做直播前的准备吗？ 啊， 陈庆都问，哎，今天谁一块直播？我说就咱仨，我编辑和你。哦，那我就放心了。 怎么着？ 不，这王老师大铁片子真往上抡。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哎呀，啊，行，我今天不难为这个陈庆老师。 哎， 我也不是我难为您，是大家提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带大家说出来而已。 他是一个搬运工， 哦， 把大家问的问题再搬给你。 对对对， 嗯，反正砸死我不算你罪的。 有您顶着呢， 嗯， 是吧？ 对 啊，今天咱先回到今天说那食材啊， 嗯， 什么既补又不长肉，鱼头或者说鱼肉， 鱼肉 算一个，但是鱼头就是真的很精了， 嗯， 鱼头更加精确，我觉得是， 嗯， 因为鱼本身就是原来我们学营养的时候，就是中国的营养体系里就是四条腿、两条腿、一条腿、美腿是最高层的。 嗯， 等于没鱼是没有腿的嘛，就是四条腿牛马鱼羊什么的，完了鸡鸭两条腿，然后一条腿基本都是提蘑菇类的或者是根茎类的东西， 哦， 然后没有腿的不就是鱼吗？鱼是搁在最高处的，完了鱼的头又是最精致的，然后你就想办法吧，就是像鱼眼只有一双嘛， 嗯， 然后鱼唇， 嗯， 然后鱼腮， 嗯， 鱼脸颊肉， 对， 这都是很稀有的嘛，都是一筷子。就是我们师傅那时候小时候学徒的时候，师傅老说，那鱼好吃就在一筷子， 哎， 基本没了， 是， 就他没有第二次你再去找那个东西。你像鱼眼，他们当时小时候都想吃鱼眼，说明目，完了好天天抠草鱼眼睛，咔咔的抠半天，吃完那么腥啊，可能就是这味儿。后来第二天说还没蒸牛吃啊，我好抠才快， 生抠啊，我的天呀！ 但是说心里话，鱼眼睛我还真不太爱吃。 嗯， 但是就是，一个是鱼脑子， 哦， 我不爱吃。 鱼脑真的这是挺好的， 哎，然后就是鱼眼睛周边的 那 那 种软组织 肉， 哦， 好吃， 嗯， 那个是，是挺好吃的。然后还有哪一块特好吃？ 嗯， 其实鱼的腮后边这下边这块肉也 是 很好吃的， 是， 因为它正好得骑那个拐弯节都在动， 对， 哎，那块肉也是很好吃的。 所以现在一提到，比如说鱼或者鱼头，我就想，有几家的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啊。 嗯， 一个呢是想吃但没吃到的，那个孔乙己他们家弄的那个，因为我老从朋友圈里看身边的朋友去那儿吃那个盖饭的那个。 哦， 啊， 哦，你没吃着 啊？没吃着，没吃着。 哎呦呦，上一次我也没多吃，就吃了两份 啊。那个还是 人家给你上了，这我作证 啊是是是， 没来， 那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在北京开了好多分店的旺顺阁， 哦， 那个鱼头泡 真是 专门靠的， 是的，那个真的是一个大头。 对， 但是说心里话，我就吃俩地儿，刚才说的眼睛周边的肉和泡饼， 这个很不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眼睛周边的肉啊特别嫩， 嗯， 你想要加上烙饼，吃起来咯吱咯吱的，那眼睛有细胞啊， 是 啊， 是，是是。 完了，吃完了，有人说：“哎，老板，来个鱼头，夸上了。饼呢？饼上了。哎，撤下来吧，眼睛没了。” 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湖北菜，湖北菜人剁椒的 剁椒头， 哎，那个还是不错的。 剁椒蒸，哎呦，听着都流口水。 是是是。是 两次发酵的剁椒， 哎，但是这个鱼我也吃的不多，我就吃它里头泡的那个面条啊什么的，哎呦，我觉得这个进滋味好吃。 哎呦，它这个挺，其实这鱼头跟主食搭一块也挺可怕的， 嗯， 你有多少个吃法？ 嗯， 对呀， 太可怕了。 然后还有也是在北京开了得有十几家连锁店的，那叫杨记兴啊，还是杨什么？吃臭鳜鱼， 杨兴记 啊，杨兴记啊， 嗯， 吃臭鳜鱼的，哎呀，那个也好吃， 嗯， 那个好吃。 它是大头，完了有温度， 对， 然后有一点点的辣， 哎， 然后盖在上面，然后二次发酵的就醒那种肉的感觉， 对对对， 哦，它底下那个，它那辣椒还是也是发酵过的， 对， 辣椒也是发酵过的，鱼也是发酵过的， 哦，真的， 都是发，它有豆豉那里头， 嗯， 吃起来确实是，它还是有一定温度。其实您总结半天，我老觉得王老师吃半天还是都是热的，没冷吃的吗？ 冷吃的还真没有， 你看 是吧？ 它还是特性， 因为一般没怎么冷吃过， 冷 吃鱼怎么冷吃？就是您那个刺身吃法，啊， 那小时候贴饼的烙那个红烧鱼。偷那个烙饼蘸那汁儿，不是全是冷吃吗？ 哦，你说那样的呀，就是放冷了吃，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当然在北京也有啊，但是城里都可能少。我是在哈尔滨吃的，就那个铁锅鱼， 那是酱焖了吗？ 反正就是 类似于酱焖了， 就 是， 就 是。 它里头放的那个大的鱼，然后 有 各种汁儿啊， 各种汁儿，完了有粉条子，有冻豆， 啊，对对对， 有点像大茉莉那种， 嗯， 有肥肉， 嗯， 完了，嗯，可能还会配个卷子或者饼之类的。其实那种也是一种挺贴地的，那是属于酱焖，就是有一点黄酱起葱姜蒜那种靠炖的。 对， 其实它也不炸一下，就直接端酱汁往里搁。 对。对，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吃的方式， 是是是，好吃好吃， 而且速快，速度很快，还旺火很旺，关了门就小火， 而且尤其是在冷天，因为它底下是那种灶台式的， 哦，它暖锅似的， 提着这灶台，呼噜呼噜呼噜，底下烧着劈柴， 嗯， 一开盖，呼，热气就上 了。您一说，我想起有一次我们在张北去滑雪， 嗯， 然后饿得满饥肠辘辘，完就看一家就是铁锅炖鱼。 在人家排了一小时，好家伙，真的吃上的时候确实饿疯了都，都就上来鱼几乎就大卸八块，你知道吗？完了问饼呢，饼呢？等饼真来的时候，鱼就没了，全剩摊儿了。完了，全家说：“哎呦，这鱼都真好吃。”后来我媳妇说：“太咸了吧？”就狂喝水， 越熬越咸。 对，因为它越后头就咸了嘛。 对， 是的， 我原来吃过一吃法，也是那种铁锅炖鱼。 嗯， 吃完了之后呢，它也是你吃完了之后，你就是那鱼骨头那汤啊，你下菜，比如说下的豆腐呀、啊、青菜、啊、什么的。 嗯嗯， 最后你知道吗，他拿那大罩里把那个鱼骨头啊全都给你捞出来之后，拿那勺拍拍。 哦，他把骨头都松了，里头像什么鱼脑啊、什么鱼骨髓全都松开了。 全都给你弄里边。 再搁里头。 弄不搁里头了、 嗯。 捞出来之后再加点汤，直接放米，泡过的米，最后你吃那个是鱼汤蒸饭。 哇、哦。 哎呦，听着。 哎，这 个、不是这听着 这。这个好。 这听着挺可怕的，这胀啊，这个吃完了可胀啊。 喂、哎、那家不知道拆了没有啊。 这丁时候的、嗯。 那个如果没拆的话，真的你去我们家的时候我带你去。 哦，他米是爆米做好。 就是泡的，泡的、 哦、 不是一样，对，就是泡的米， 然后他把米给烩里头，然后原汤、 哎、对，就用那个鱼汤的原汤， 好吃，好吃， 巨好吃， 这好吃， 特别 吃，听着都很好吃。 然后他如果你要五花肉的话，他在上面再给你铺点五花肉， 哇、哦，厉害了，厉害了， 这有点那个砂锅焖饭， 有点这意思，有点 感觉，我 就是全那个鱼汤全在那米里 头了。不是，咱俩这说着半天，热闹半天，我看王老师这乐，我就饿。 我上节目之前就饿了 啊，说着说着肯定会饿，而且呢今天啊咱这个不光要跟大家聊鱼，还让陈静老师教我们做鱼，而且今天我们教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来是这个我们都弄好了啊，您就听着我们聊，或者呢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发上来了，让陈静老师跟您解答一下。今天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大酒店正式开业， 大酒店， 吃喝玩乐大酒店，这不像是个正经的行事。 吃喝玩乐大酒店，大酒店 捋不顺了。 我们琢磨琢磨名字啊，反正这大酒店我们现在算是试营业了。 嗯，征集一下，我们也算是试营业，名字咱也征集一下。 对、 哎、对，吃喝玩乐这好像王老师说了不太正经。 你知道这节目唯一一个不好的地儿，就是这节目名字忒长，你知道吗？你看，你看优秀的节目。名字一般都长，对不对？1039汽车服务热线，对不对？ 哦、oh, ，OK， 多长啊，是吧？住在876，对，吃喝玩乐大搜索， 括号 啊，括号大酒店，都是非常优秀的。 对，当然了，这样就是咱们让。啊，创意总监陈庆， 哎， 今天教大家做鱼， 对， 做鱼头，同时、哎、大家呢也可以发上一些问题来， 嗯， 比如说您在家做什么样的鱼啊，或者说做其他的一些食材 口味， 哎，对对对，您有什么问题，其实都可以发信息上来， 嗯， 包括今天我们在征求了陈庆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专门给大家弄了一个 菜单。 哎，这个很重要，流程， 哎， 做这个鱼的流程，我们的编辑呢已经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把这个 编好了， 编好了、嗯、所以呢在我们的下半节的时候先让庆儿得教大家一两道， 对， 然后跟大家说关键词，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菜单、 哎、 您拿这个菜单您就可以回家尝试着照这个菜单的方式去做了。 对，而且具体的操作步骤啊可能没有那么全， 嗯 啊，但是里边呢有不同的鱼的做法，您可以点，比如说我点第一道，我点第三道，让陈静老师教我们。 嗯，对，他们因为他按照做法来去做， 嗯， 比如说辣的不辣的， 哎哎 哎，都在区分， 对， 蒸的烧的烤的煎的都有区分， 是的， 你点一关键词，它就蹦出来了， 哎哎哎，是的， 是的，它是很方便的，这也是一种就是大酒店给听众们一个惊喜吧， 哎， 就算是一个新的点单方式，嗯， 准备开业嘛，对不对？嗯， 反正这光说吧，反正也吃不着， 吃是吃不着了，下了节目吧。好不好， 嗯， 而且一开始咱说这个鱼啊挺有讲头的， 对， 就是离每一家都特别近，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过年你在家请吃饭的时候，你不得有条鱼啊， 年年有余吗？ 就是基本上中国人做大的就是仪式感的东西，重要的节日，鱼是席间最不能少的东西。因为可以，我缺一只鸡，缺一只鸭子，可以单体 都 不是 行。对 对，但是鱼是必须有的，因为结婚，过年，重要的庆典日期，基本上鱼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是说地方的做法不一样。就是想，就是我怎么让人出得更新，让人觉得哎，这个就是你条件允许的话，家里条件允许的话，这还是就是很重要的一道菜。 对， 这很重要的一道菜。 而且我今天看编辑给我们的资料啊，里边真的我都不知道，说是5亿年前寒武纪的时候就出现鱼了。也确实，咱们的老祖宗全都是从水里爬出来的嘛，对吧？ 对。 后来呢，大概500万、700万年前的时候呢，就是人和猩猩啊就干仗啊，就分赃不均，不能不是分赃不均，就打 俩对着拽砖头， 吃的都差不多。哎，这时候人呢就发现，哎， 火是个好东西。 先没火，哎，先解决食材的问题， 先刺身的，先刺身。哎， 发现鱼了， 发现鱼了。 哎，这个人呢就可以用手去摸鱼去，或者后来就慢慢发现有什么鱼线、鱼钩什么的，反正通过什么工具呢，就把这鱼给弄出来了。然后这从此就和猩猩越走越远了。哎，所以这个鱼对于人的整个这个饮食的发展，或者整个这个人类的发展，都还是非常关键的。 是， 当然不知道可考不可考啊。应该是可考的， 自己这说半天不知道怎么着。其实应该可考是在哪儿？首先头一点就是鱼是比人类的时间要长得多的， 来，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各种湖泊、内陆湖，包括海水湖，湖泊对人的进化是最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因为鱼类的食物，因为从陆地转到水上去捞东西，这就进化很多了。因为你没有，就必须改进工具。你刚抓是只是位置问题，但是你不能抓一万次，只有一次成功，人也累死。 那也不行。 就是他发明了很多就进化的东西。还有一个鱼对肠道，人类的肠道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因为它好消化。 对。 它没有什么可除了骨刺基本都能吃。所以呢它对人的进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你食物安全嘛，还是安全的问题。而且呢我们发明了烤或食刀的时候，这鱼就更迎刃而解了。以前可能觉得还是很麻烦， 有点费劲。 而且这鱼啊，就是在咱们家里吃也好，外面吃也好，吃鱼是有礼节的。比如说小时候啊，我记得尤其是请一些长辈来的时候，您像说那鱼眼睛啊，包括鱼脸蛋啊，这一块比较好的肉，您是要先夹给长辈的。而且就是您一上来的时候，先看谁是主位，把那鱼头您得冲到那儿，对吧？ 对， 喝一鱼头酒，而且鱼尾巴冲的那人也得陪一个，对吧？酒桌上关于鱼这个讲究特多。 所以就是说这个鱼能，就是一上鱼就能体现出的尊重， 当然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级别。 而且你想，就像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就说嘛，鱼一般都是最后上。 对 吧，先开始凉菜呀，什么什么那青菜。 我说怎么老收不着红包呢， 你看是吧。然后鱼最后上就代表它的重要。而且在其次呢，因为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边上水系多，无论是南方和北方啊，包括你看如果要是去小胖他们老家，那大黄鱼哇，可火了。而且每个地方吃鱼做法不光不一样，它礼节也是不一样的。 当然， 对吧？ 当然。 比如说去你们那儿吃鱼有礼节吗？ 就是鱼头酒啊，鱼头酒要三杯 啊。真的 啊，就指着谁谁就吃。而且呢就得长辈先动筷子。长辈不动筷子，那谁也别吃这鱼， 就是不能动。 对，先是长辈的，那么你就碰一下。比如说长辈可能我不吃鱼啊， 拿筷子碰一下。 对，我拿筷子碰一下，其他的这些晚辈们才能开始吃。而且呢这是有顺序的，比如说先是可能爷爷辈的就先碰了一下了，然后呢爸爸叔父辈的，哎，他们在吃，最后才是小孩吃的。而且你吃鱼的时候啊，尤其像我们那儿啊，翻就是翻个啊，它倒不像南方，一般南方吃鱼不翻个， 不翻个， 就是 掏的， 就是为了图一吉利，就是出海打鱼的时候别翻船嘛。我们那边翻个的时候，一定是 中生代的这些人，比如说我叔叔、 哦、 父亲，小孩你不能说我还没翻个呢，你先把底下那肚子肉先挑了，那不行，那就是不懂规矩。 嗯嗯嗯，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让他们把这个翻过来之后， 你跟着顺着夹， 哎，顺着夹。而且一开始没有说，这就是你小辈儿啊，一上去你先夹肚子，就是先找好的吃，没那个。 嗯， 除非是比如说维哥给我夹了一筷子放在我碗里了，这你能吃，但是你要自己夹、哦、不行。所以就从这个其他的你说没有啊，像什么鸡啊，像是您说那鸭呀、啊、什么的，其他没有这种讲究，就是鱼上面有这讲究。 我那时候有幸在那边做了两三年，嗯，就周记， 嗯， 然后呢我们确实在外边吃宵夜的时候也吃过几种做法好鱼， 嗯， 它就是烧黄河大鲤鱼，那真的很好吃。它是靠出来的、 哦、 然后我们自己店里也有一个叫就是叫黄河鲤鱼配面嘛， 嗯， 我们自己也做嘛， 嗯， 然后呢当时老师傅那还说呢，说当地的酱油就这样，醋烹快，然后鱼要整，然后那配面像头发丝一样趴在上面、 嗯嗯、 好，就我听说完了，我说这玩意儿得干仨人，什么都甭干，就干干这个菜了。 费劲着呢。 确实是挺费劲的，因为它跟抻面是一样的，它是属于抻面，还要多出四扣， 嗯， 才能出那细。 嗯， 原来其实你抻面到那细数已经 OK 了， 嗯， 但是你还得打两扣， 嗯， 咔咔咔出来之后，然后它是拿油温的，温油炸出来的， 嗯， 所以你想想这又不一样了，那直接煮就完了吧，一蒸就完了，刷油完事儿了。 好好好，嗯，大家看来对于。这个吃鱼喝酒的规矩都懂得很多啊， 嗯、 什么头三尾四啊什么的，这些都懂。这样，咱们先简单的预告一下，到第二届的时候，庆儿，你准备教大家哪几种做法？咱先预告一下。 其实预告一下， 对， 其实我想教大家一什么呀？最简单的吧，咱们做个咖喱的 啊，我都 跟泡菜的两个都没问题。 咖喱的和泡菜的， 泡菜的这我倒经常吃啊， 泡菜的鱼头， 泡菜的鱼头， 泡菜的经常吃，气死我了，哎呀，痛啊，舒服， 哎呀， 哎，可以啊，可以啊， 行行， 哎，这俩我都没听说过，行，一个是咖喱的，一个是泡菜的， 真的很好吃， 好的好，哎，都是热菜是吧？ 都是热菜， 好，都是热菜， 嗯、 好，这是俩了啊， 嗯， 另外你到下一节的时候也得帮着回答一下碎尘。米飞的问题， 嗯， 人家说，请问鱼头泡饼里那个饼怎么做呀？ 我就怕问 啊，你也琢磨琢磨啊。 好吧， 在下一节的时候，咱们也给大家回答。 对对对， 好好好， 哎，另外我也想点一个， 嗯， 好吧，咱不，我点的不是鱼头， 嗯， 我点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烙饼卷带鱼，那带鱼怎么做？ 又回来了，怎么？ 怎么又回到主食了是吧？ 主食空， 把我这个可以往后放一放，好不好？这个你可以凉了吃嘛，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冷吃嘛，好啊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咱们说的是鱼啊，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5月9日至27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海淀剧院上演，双层海岛别墅搬进剧场，六次男扮女装敬业呈现，物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登录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一路向东是西极，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音，4006767967，亲子踏经济，自驾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花。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 加盟热线400-967-8889。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今天这北京这天儿又比昨天的热多了哈。 那是啊，你昨天呢应该是这个刚下过雨，到下午之后呢天气才逐渐转多云，所以说呢它的天气是比较凉快的。那么今天呢上午10点钟之前还是阴天，10点钟之后云呢是迅速减少，所以太阳是很给力，光照也非常强，所以今天的这个气温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从目前情况看呢，这个南郊观澜台的最高气温是28.5度，海淀是最高的是30.4度，应该中午前后还是比较热。未来呢北京的天气明天上午还是基本上是晴天，下中午之后转多云，傍晚时分天气转阴。降雨呢从西部地区开始之后呢夜间向城区扩展，这次降雨呢整体雨量不是很大，不过呢就在西部地区或许会出现这个阵雨，或者有些地方可以闻雷，在这时候呢雨量是分布是不均匀的，所以有些地方恐怕要大一些，这个呢还是需要值得大家关注。另外我们关注点呢主要是放在这个长江流域一带的较强降雨过程。从今天开始啊，这个长江流域一带有一轮新的这个强降雨过程，那么河南南部、湖北、安徽及江苏南部，还有上海至这个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有浙江北部等地呢，大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这个降雨量呢基本上是30到50毫米，局地呢在60毫米以上。伴随着强降雨呢可能还会出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普遍会在30到70毫米，局地呢可以达到100到150毫米。强降雨主要出现的时段主要集中在18到19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因为18号到19号强降雨重点影响的省份为湖北、河南南部以及苏皖地区。由于呢苏皖前天刚刚遭遇过强降雨的侵袭，所以明天啊，这个安徽中北部、江苏中部将再次迎来大到暴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需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特别是需要格外提醒的呢，周末计划前往大别山区啊以及黄山风景区游玩的朋友需要防范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另外呢，本来这个降水结束之后啊，21号到2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和南部还有华南西部 还有中岛大雨，局地呢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些呢就是范围比较小了。不过呢，由于北方有冷空气啊不断的南下，目前呢北风的影响范围仍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另外呢，这个陕甘和这个山西等地呢，这个明后天啊还是会有强降雨，局地呢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的这个降雨量是比较大的。这种天气过程从总的来看，也就是说到20号本轮降雨过程呢进入收尾阶段，主要是江南北部还有一些中雨，江苏东南部啊，浙江东部，就是沿海地区啊会有一些小范围的大雨，它这个雨区啊是逐渐减少的。所以我希望呢，就说假如去江南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而且呢这两天最好不要去那边游玩，毕竟雨量比较大，而且呢连续强降水会造成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去的好。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也祝您这个周末快乐好吗？ 好，谢谢， 下周咱们再连线，再见刘工。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向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北向南的方向是更为严重一些，队尾已经排到了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受其影响的北部地区的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和德外大街的北向的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要接近一个非常非常我们等待了许久的一个消息，或者说一个声音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朋友们都知道，夏伯渝老师在前一段时间刚刚登顶珠峰成功了啊，完成了他40多年的一个梦想。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在前方目前应该就是在夏伯渝老师身边的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副台长牛力，我们来连线一下他，看看夏伯渝老师想对通过电话先对我们说些什么。牛力您好。 下面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力，特别的高兴啊，因为我想呢肯定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非常关心的就是夏老师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今天早上我们在我们出发吧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也是首先预告了一个是夏老师呢在昨天晚上已经平安的回到了北京，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悬念，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的关心夏老师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因为大家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也了解到这个夏老师，一个是他有原来的这个血栓，现在会不会有这个再一步复发的可能？另外呢，这次我们通过这种渠道啊，看到他的照片，一个是脸上呢有这个冻伤啊，另外在手指呢也有一些这个冻伤，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特意的赶到了医院来了解一下最新夏老师的情况。不过呢，令我们特别高兴的或者欣慰的一件事情是，经过我们最新的了解，夏老师的目前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已经基本上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一个是血栓啊，现在基本判断呢没有新的血栓出现。另外一个呢就是手上的这个冻伤，目前看呢也是不是那么特别大的问题。刚才我们的专家也在说现在呢只是在末梢有这样的一个冻伤，对于他的整体的这个手指的影响不算太大。当然还有就是脸上的这个冻伤啊，我们的感觉就是像画了一个大花脸一样。当然我想呢，肯定更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特别想要听到夏老师和大家问候的声音，夏老师就在旁边，我们想现在就把话筒交给他，然后接下来呢由夏明王维和我们一起在电话当中来互动，你们也可以代表听众问一些问题好吧。 好的、 好嘞，来夏老师， 电话交给夏老师。 听众问个好，立广播的听众， 文艺广播听众大家好。 哎， 我 哎，夏老师您好。 您好。 先要祝贺您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登上了珠峰的峰顶，先要祝贺您。 好，谢谢您，谢谢您。 嗯，我不知道您现在刚刚因为牛力跟我们介绍了一下，现在身体状况应该还好是吗？您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我自己感觉就是除了这个腿有点肿以外，和有一点冻伤，别的没什么太大问题，我感觉的还是比较好的。 嗯，现在您等于回归到了平原啊，终于是落地儿了，脚着地儿了。回到这个亲人的怀抱，回到了朋友的怀抱，您现在的这种心情是怎么样呢？还是就是我的登顶的那个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复，还是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回味我登顶的整个过程了？ 啊，因为登顶的过程是就是特别的艰苦，特别的危险。所以我也不想去用很长时间去回顾它。我就是一个感觉就是结束了。 结束了。我觉得这是简单的三个字，可能也就是把您这一次的登山经历做了一个结束。可能这种心情和期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可能在您睡觉的时候，或者当您一个人平静地躺在床上的时候，或者跟您的朋友当您能喝酒的时候，把酒言欢的时候，可能聊起这些故事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夏伯渝老师，我们就不打扰您的休息了，等您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之后呢，我们希望您能够做客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哪档节目都可以。我们也希望呢，让您把您的整个过程也好，把您的心路历程也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吗？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今天咱们的连线先连到这里，因为我们会持续着关注着您的身体，我们也想，特别想，包括我自己也特别想听一听您整个在这个攀登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和一些好有意思的故事和一些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故事，好吗？ 好的， 好的，好的。那祝福您早日康复，好吗？ 好，谢谢您。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夏伯渝老师。 好， 好，再见，再见。我们今天呢，就是简短的跟夏伯渝老师先连线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会有很多很多的节目，我们一起呢，通过各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夏伯渝老师这一次他的登山的整个过程。同时呢，因为一个人实现他的梦想走过了40年，在这40年当中，他一定有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和想法要来和我们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关于夏伯渝老师这一次登珠峰成功的一些后续的报道，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夏伯渝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继续聊鱼。今天的这个话题特别合适，我们就用今天的节目也给咱们夏伯渝老师接个风洗个尘。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哎呀，刚刚这个通过连线听到夏伯渝老师的声音，就觉得老师的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 是的， 一点没有醉氧的感觉， 是的， 哦， 我们 我们真心的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哎， 而且同时呢精神饱满的回到北京，然后在我们876的适当的节目当中吧， 嗯， 跟我们进行一块面对面的这种沟通和直播， 是 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从他的字里行间当中真的体会到一份不容易吧。 还真是，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就是我那时候考大学， 嗯， 当然跟夏老师这种攀登珠峰没法比啊，但也算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坎儿， 嗯， 或者是一个小目标，你当然想考好啊。回去之后呢，我考完了之后回去问我妈，那个是我也不说话啊，我妈就说，诶，考得怎么样？我说特好，倍儿好，超常发挥。我妈倍儿高兴， 嗯， 我特别清楚的记得那一天中午吃的就是那个熬鱼，因为我原来节目里边也说过，我妈的拿手菜就是熬鱼， 嗯， 熬的有带鱼、鳕鱼这两种放在一起，记得很清楚。而且当时的那顿饭吃的，你想两三个月，高考两三个月，那基本上吃什么都食之无味的， 是 真的，就是 压力太大， 就是紧张嘛，因为学校给你的一些压力，同学给你的一些压力。 你是好学生，你必须考一最好学校，你考了折了都没面子。 不是， 那当然，就小胖只是拿这个做个比喻啊，但是我真心的不希望现在，哈，说到关于高考。因为马上六月份就要进入到高考， 其实现在也特紧张， 对吧？ 也是最较劲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所以收音机前很多准备开始备战的这些朋友，放轻松。 对， 哎，吃的什么鱼来着？ 鳕鱼和带鱼。 好， 这砖头转。 考得好的话， 尽量别吃这两种鱼，知道吗？考得一般，我告诉你， 那还是吃鱼头吧，我觉得。 不过再说回来啊，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感谢陈庆， 嗯， 因为陈庆他不光是孔乙己的研发的创意总监， 还是我们吃喝玩乐大酒店的创意总监。 我不说的不是这意思，就是他真的是很认真。因为我们之前在跟他沟通今天的选题的时候，陈庆都是提前在家里长时间做功课和准备的， 哦，是， 所以呢专门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套鱼的菜单， 嗯， 这个菜单的上面有各种各样做鱼的方法，而且呢他说好了，这是我归纳出来大概我能够做的， 哦， 把这个菜单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哦， 大家从这个菜单里点哪个我就给听众朋友说怎么做， 哦， 哎，不容易， 真是真是 真的 真是， 只要换做我一定说，这期节目我就不参与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关键词就是菜单这两个字， 对， 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编辑拿过来重新梳理的这个菜单， 对， 哎呀，这各种各样的鱼，您可以发菜单这两个字，看到菜单之后发问题。点啊，当然了，在大家发之前来吧，上一节不是已经说了吗，那两种鱼包括鱼头泡饼里的饼，嗯，咱们用15分钟的时间吧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先说饼的事儿吧。 好，饼， 其实饼啊特别的难啊，先给你找饼称啊。 别闹啊，别闹。来开始。 不是，首先饼的面是不能硬，哎，这是完了，擀成大片之后呢，是要撒一点盐花，撒一点油，然后呢，做家常饼，我妈一般都是把那个油铺完棚面之后呢，卷起来，给它立着卷起来，卷起来切好封口，完了旋转完了以后压实，然后开始擀成大皮儿。一定呢，首先头一点呢，家常饼呢不宜做大劲儿，因为家里的火没那么旺。而且呢需要恒温，火烙饼的火都是厚底的火，需要恒温。在家里尽量不要烙大饼，因为越大的饼越熟不了， 对， 全糊了。 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特需要在饼撑底下有那个铁片。 哦，哎呦，您说我都忘了，哎呦，还真是， 是是是，因为他是 没见过这东西啊， 他是当 兵，哪天我给你得了，不用他， 我今天坐地铁来，人家安检， 来继续， 嗯，因为这种面呢，和的少，一定是软面，因为烙饼的面一定要软，所以首先头一点呢，水温也要合适，让它醒一下。再去和这面，然后呢醒完了之后擀大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给足了补面，因为才不会粘擀面杖。 然后盐花油，但是烙饼的时候锅底得刷点油，做家常饼是这样，但是一定是小剂子，不要是大剂子，因为多层拧多少次卷多少次它会出多少层，这才是烙饼的源泉。还有一个烙饼呢，最怕的什么呀？最怕的是水，在隔烙饼的时候拿吸油纸垫底，因为它会反水，因为它有水汽嘛，它会反水，拿吸油纸或者是豆包布这么遮上，这么着呢烙饼还是保持着脆，它即使凉它也是脆的。等您把鱼做熟了以后需要蘸那个拿饼蘸那汤吃的时候呢，它是脆的，要不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塌了，这是首先头一点。然后呢饼呢还可以变成花样，好比说我们可以加点什么呢，加动物脂油，好比说我家里没有植物油， 大油 加点大油或鸡油，其实禽类烙饼里最小香的是鸡油或鸭油，哎，都可以用。然后还可以用什么呀？用二籽面，好比说我里头会加一点小米，让它变成口感性的，打碎了的小米搁里头，这样呢处理的就会更好一点口感。还可以什么做花椒，花椒打碎了撒一点花椒盐，再卷起来，这样吃就会有口感的变化跟口味的变化。所以呢饼是变化无穷的，但是呢饼的面呢基本上一定要软，盐上跟油上来去变化就会更好。 您所谓的软，它大概比如我们怎么尝试一下就知道这个烙饼合适了，就一插就陷进去了。 误差是不是面团拿起来能往下流，软的这样， 那么软， 特别软，特别软，捏起虾的时候它醒的时候是特别软，因为越软的烙越软的面粉烙饼越好吃，因为硬的时候它会扎嘴，分层， 好，记住大家要发菜单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之前陈庆组织的这个菜单了，各种各样的做鱼，但是呢像人文清就说了，您好，怎么没有制作的方法呢？就是您看完这个菜单，因为做的这个鱼很多，您就说其中哪个鱼怎么做的，庆儿就可以给您回答。 我就是那个机器人小猫， 对对对，您就发菜单这两个字就能够看到这个菜单，真的瞬间有上百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时间有点来不及。 今天庆哥的这个功能啊就跟 Siri 差不多， 庆哥 鱼头泡饼，好的，庆哥就跟您说了啊。当然后来我们会有这个文字版的，您别着急，等节目结束了之后我们的小编会整理一个文字版，包括我们的庆哥会整理一个文字版发给大家的，大家别着急啊，先点着啊。 另外呢像天一在问说，丰台的花香桥附近有哪儿能够吃好吃的剁椒鱼头的餐馆呢？没关系，我们的编辑家就住在那儿，所以他肯定对那边很熟悉。啊，让他给您发个私信啊就可以了。我说的是实情吧？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来吧，接下来开始说，先说泡菜的还是哪个呢？ 先说泡菜的吧。 鱼头泡饼啊，就饼做完了就不管鱼头了是吧？ 我天，那个有点难。 都会吧？ 不会， 鱼头基本都会。 不会 啊？那行吧。 那好吧，咱先说红烧鱼头。 好好好。 那鱼头咱们选择什么呀？ 胖头鱼。 胖头鱼。好。胖头鱼是半只头的还是一 只 头 的？半只 胖头鱼在咱家那锅基本够， 就对。但是其实胖头鱼呢特别好在哪儿，就是它脑袋大，它身子小， 肉多。 但是呢鱼头也有一个缺点，黏膜。就是你必须先做一锅水，你先做一锅水，让它摆至60度左右，先拿温水扔点姜扔点酒把鱼头冲一下，它那黏膜就给刮下去。这是必须的要做到的，因为我们基本上不建议鱼头去煎，因为煎完之后它反胶质性，它使那个鱼倒不好吃了，就是直接炒完酱汁直接推进去。但是呢我们需要拿一个温水要把那鱼黏膜，鱼头的黏膜要刮掉，包括你嘴边的黏膜要刮掉，所以你加点盐加一点姜加一点酒把这水煮开了，关火让它变成60度之后，拿一勺一勺拿水浇它，搁盘子里浇，这叫冲，我们叫冲，叫温水冲。这么着呢鱼的腥味会去掉，第二呢它那个黏膜会去掉，因为有酒精跟那个盐的作用它就会去掉，去掉之后擦干了，拿厨房用纸擦干净，然后加一点盐加点胡椒粉加上姜腌上， 然后开始起锅。我们需要的葱姜蒜，完了八角跟桂皮，一点点花椒和醋和酱油，还有糖，这是必须要备的。然后最好是有纯的净水，就是家里没有汤的话使净水。第一点呢，是先起锅，落点食用油，先把葱姜蒜，葱是后下，一定先下姜和蒜，让姜和蒜稍微有点焦糊，这种状态的时候它就变成蒜籽和姜片姜块。这时候把葱下去炒香了之后，倒料酒酱油，要有喜欢的话搁一点酱或豆酱，这么着呢它出来的味道会雄厚很多。然后加料酒糖，然后胡椒粉，然后加一点点酱油，这样颜色调均衡了，不是说一次要调到位。这时候把鱼都推进去，开大火。鱼为什么要开大火呢？因为鱼刚下去它那个酱汁都是咸的，酱汤是咸的，鱼是自己没有味的，只有一点点咸味，它会松懈那肉。这么着以后它稍微紧一点，尤其是鱼脑这部分鱼眼这部分它会马上就紧掉了。慢慢紧了之后，火开大火之后开了，关小火，小火焖。因为为什么要把葱姜铺在底下，这时候它那个煎完的那个焦香味就会慢慢挥发出来了，对不对？然后糖就起了作用了，糖跟酱就起了作用，慢慢均衡。在中间的时候，要家里有山楂扔一点山楂，没有山楂搁一点醋，这是让鱼肉快速成熟的一种方式，一点点就一片可能山楂片就可以，就解决很多的问题。这么着它的甜度跟它酸度是不一样的，这样你的混合性香气就不一样了。这时焖完了一个小时之后，再大火收汁，不打芡，鱼头千万别打芡，让那种糖分跟酱充分的融合。你咽什么唾沫呢？ 他受不了呀。 想象力丰富的人不太适合听这个节目或者主持这个节目，那是太 太受罪了。 先进一段广告，我先念念啊。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五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两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有多久没陪孩子写过作业了？ 你有多久没给孩子讲过故事了？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倾听孩子眼中的世界？ 北京电台携手力布英语提示你，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支持，听孩子说很重要，陪伴孩子，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Hello everyone，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小燕子又打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扩散条件比较好，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应该注意遮阳防晒。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傍晚到夜间本是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阴，傍晚北部西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崛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8.0， 处于严重的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啊，东二环的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双井桥的由北向南，南二环左安门桥到陶然桥的由东向西，东五环五元桥到五方桥的由北向南，这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的由南向北，还有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的由北向南，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这会儿啊，路上都特别特别的堵，所以呢，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啊，开车一定要慢点的，别着急啊。如果您发现，哎呦，谁怎么那么堵啊？啊，有点心烦的话，扭到我们 FM87.6 啊，听听我们聊吃的，顿时会开心许多。 是， 啊， 也对您今天晚上吃什么有一个导向， 说不定您就中途不回家了，直接扭头就直接奔哪儿吃鱼去了。 那你就一会儿给编辑累死了。编辑还说，我刚才问的，哎，怎么样？刚才那位朋友说华翔桥那个吃鱼的地方啊，我已经回了啊，一会儿东西南北都在问我们家这边有没有。 那没办法，我们节目就是服务性的节目， 是 对不对？有任何的问题赶紧发过来啊，想去哪儿吃鱼或者在哪儿堵着呢啊，想往哪儿拐着啊，您赶紧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对，我们都已经说了，因为陈庆呢昨天就已经提前把做鱼的这个菜单都准备出来了，各种各样做鱼的方式， 哎， 至少他说这些鱼他是会做的，所以大家可以发菜单这两个字关键字啊，您就可以看到陈庆老师准备的这个全鱼菜单， 哎， 然后您就可以看点点哪个他就可以做。 对对对对啊，赶紧的口述啊。这个你看刚刚咱们说鱼头泡饼啊，是不是不是为我自己，好多朋友都点呢 啊， 那鱼头泡饼鱼头怎么做呀？刚刚那个陈静老师都已经说完了啊，包括像美少女妈咪说了，说我很想知道酱焖鱼头配面筋肉的做法。 对，对，差不多，但是尤其是面筋这事儿， 嗯， 因为面筋呢是面筋塞肉来的， 对，塞肉啊， 它必须塞肉，塞完肉之后跟鱼一块靠，但是起初是不能咸，因为你打那个面筋塞肉那肉不能咸了，因为你要大过那鱼了就夺味儿了。刚才咱俩还讨论，我们刚才王老师也讨论，说什么跟鱼搭最好吃，其实鸡是吧？ 对， 酱鸡，然后其实腊肉， 对。 就是跟说相声的酱鸡腊肉跟鱼炖巨好吃。那时候我们想的那时候就是云南的腊肉，完突然间在那儿吃了一个就是靠鱼，其实没那么多调料，就那一点酱油搁一点醋，他把那肉搁进去起锅的时候，那鱼肉把所有的那个腊肉那个油分全吸进去了，你知道吧，是另一种好吃的方式，它跟它这个两码事儿，你知道吗？又越炖越烂。然后说就这样吃吧，挺好吃的，说别再改的。其实并不是因为腊肉的好吃，是因为鱼吸到那个腊肉里头那个好吃。面筋也是这道理，其实它软了之后并不是面筋多好吃，是面筋那汤吸完那鱼汤加猪肉里头那种感觉，浑觉的那种感觉。其实你加点香菇，搁点什么马蹄，又咳嗽，笋完了可能更好吃。 哎呦，笋跟肉巨大。 对，因为笋它不排斥这个东西， 对， 它越炖越肥。 对， 尤其我们平时生活中焖笋的时候，我们都是拿肉汤来去冲，不断的一遍一遍的冲，因为只有笋能把肉汤那个宝香味给吸进去之后，你再加冻油，它才会好吃。其实你光加酱油烧是没有用的，笋是涩的。你一定拿汤冲，不断的冲，它才那涩味才去掉，它会好吃。 这叫养。 哦、这样 对， 就是有很多现在就前一段时间春笋刚出来的时候， 嗯、 好多人在家自己就烧笋、油焖大油焖笋什么的， 油焖笋 哎吃那个，很多人都反映说，哎呦这春笋怎么也有那种涩味儿、 嗯？ 我就问我啊，我就跟他们瞎支招啊，我说那你得过过水啊，水里边加点盐啊，对吧？但不是这样的吧？ 它头一遍是带皮的时候是劈开了， 嗯、 把根部取开了，是加米。 加米 对，拿米汤去熬它是能淡出来的，是、 哦、就是能把那色给它抽出来、 哦哦。 它是养的、 哦， 因为米汤是肥的，它进入它那个缝隙里头，把那些都挤出来， 嗯、 那些脏东西也能挤出来。 哦、 挤完了之后冲完了再冲凉水之后，你把那皮扒了之后它是整个的， 哦、 然后再去喂、 哦， 改刀再去喂。笋，有一次好像我跟小熊聊这事儿，笋冲四遍都不过。你看米汤。清水拿汤冲四遍都不过， 哇、 哦！就它会好吃肥美，尤其要就笋干更麻烦。 嗯、 你得泡多少天啊？ 对、 哦、 对对 对 对， 它得咱冲好几遍， 嗯、 你不断的得冲冲洗它。 哦，笋是好东西。 嗯， 有两个补充问题啊，就关于刚刚您教我们那个鱼头的、 嗯、 第一个问题，您刚刚说用酱，用什么酱呢？ 嗯，其实用北方基本都会用黄酱。中间一般都是会用甜面酱焖制， 嗯， 南方基本上用也是发酵的一种小甜酱来去焖就可以。 好， 地域性的很强。 文宇问了，烙饼的面用热水和吗？ 嗯，好像没有用热水和过，这真不能用热水，那是 烫 面， 那 是烫面做包子的， 对对对， 做一把抓的包子是这么做的。 好啊，这个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菜单。今天陈庆老师为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大酒店订的第一款菜单已经面世了啊， 鲟鱼。 对，您可以随便的点啊，然后陈老师教您这个怎么做啊、 嗯？ 之后 在家怎么做啊？别人怎么做？ 是在家，是在家，是在家。 咱可以把它变得小点啊，不着急，没事啊。 嗯，好吧。 这个好多朋友有点的了，我因为我没看到那菜单啊， 但、嗯、是他点对， 有三文鱼是吧？ 有。 三文鱼是怎么回事、啊？ 哎，等会儿你先听人家， 太好吃了。 哎，是，特别多人问啊， 是。阿可也问了，说三文鱼头怎么做呀？冰冰也说了，三文鱼我除了生吃，其他全都不会做。您能推荐一种做法吗？还有小花居说了，烤三文鱼头怎么做呀？ 嗯嗯，三文鱼， 嗯，其实这三文鱼为什么要写上这三文鱼？有一次我跟花家一园子总厨张忠聊天，张忠他们卖最火的一款鱼在 不是马小吗？ 不是马小之前、 哦、 就是三文鱼头，他们家卖三文鱼头。就是红烧三文鱼头卖的第一， 红烧三文鱼 啊，跟烤三文鱼头、 哦、 是在北街里的砂锅鱼头， 一般烤的吃的多， 对， 红烧的吃的 三种方式，他们家那时候做、 哦， 当时呢，他们找到了三文鱼头，三文鱼头那时候好多人不认，没人吃， 嗯、 那个年代九十年代末期，然后他们都大量收，收完了之后劈开了做砂锅三文鱼头， 哦、 完了做。炒的三文鱼头还有烤的三文鱼头， 嗯， 所以为什么写着三文鱼头呢？因为三文鱼头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脚比陌生，但是在西方来说鱼头基本上就废弃料，就不用打成饲料了， 嗯， 但是给我们来说三文鱼头是最肥美的，尤其在日餐里头它是烤三文鱼头，在中餐里头一般都是煮三文鱼头，因为它油大，所以它该烤，烤着吃它会香、 嗯、 尤其鱼眼部位特别好，特别厚， 对， 首先三文鱼头来它是冰鲜的，我们还得要去掉那个膜，是怎么着？是拿清水泡，泡完之后拿那个那个厨房用纸给它擦下去，擦下去膜之后吸干水煎， 嗯， 这个必须要煎， 嗯， 是大量的什么呀？姜油来去煎， 嗯、 先把姜平锅擦干净，搁上橄榄油，然后把姜丁姜块搁在锅里头煸炒，煸香了之后往高处堆，这时候煎什么？煎三文鱼，两面煎。煎的时候要撒盐，撒胡椒，这样的时候煎出来三文鱼就会紧了。 嗯， 紧了之后，我们要做一个酱汤。一般都是会使酱或酱油做一个汤，把三文鱼靠进去。他们多加昆布，因为爱加昆布汤，就是海带汤，要加进去。那这么着呢，会去腥味，然后。加一点味增酱，就是味增的黄酱、 嗯、 这么着以后三文鱼煮出来以后特别润滑，完了盐胡椒粉跟香油， 他们的酱油不是那么深颜色， 嗯， 但是靠起来它是会发甜，因为它有昆布，嗯，所以呢，三文鱼的肉本身也是甜的，所以下盐的时候要注意，比平时要稍微多一点， 嗯， 哎，烧个三文鱼肉很容易熟，因为生着就能吃，基本上烧三文鱼头不会超过20分钟， 嗯， 然后收汁儿，然后摆在沙包里头，最后因为有保温，它不会腥， 嗯嗯， 底下要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垫呢，炒一点洋葱。垫在底下效果会更好， 嗯， 你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们家里就有一块冻豆腐，哎，这也没问题，给它破完了之后冲干净，把那个冻豆腐的冰给冲掉了之后，给它收汁的时候搁里头，它也一样会好吃， 嗯， 所以三文鱼呢是最怕凉的东西，一定要热着吃， 哦， 所以就会好吃很多， 哦， 所以三文鱼头呢其实在日餐店里烤也是这种腌法，但是呢使那炭火烤，烤的时候是拿一个夹子，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大抄子， 嗯， 两个人给它夹住了， 嗯， 但是夹的大部分的料呢是什么？是黑椒跟盐，烤完之后小火烤，因为鱼太厚，小火烤， 哦， 烤完之后配什么？配柠檬，跟姜， 嗯， 姜片，这么吃，吃的之前呢把那柠檬挤在上面，这么着它又会腥气就会去掉很多， 哦， 会很好吃。其实烤酸鱼头建议大家就是。做不到的话就煎三文鱼头也可以能吃， 嗯， 就别油太大了就行， 嗯， 在家里能实现这问题。 那煎的话也是小火煎吗？ 小火，特别小的火煎， 嗯， 但是我希望大家是拿微波炉先打了一下，因为家里微波炉家家都有，稍微高火打了一下，就腌完了之后打了一下，打成它差不多三分之一熟吧，就30%熟了， 嗯， 你煎的时候就不那么费劲了，掸一点干粉它不会碎， 哦， 这样鱼脑会更好吃， 哦， 那么着， 好，这是一个等于日式的三文鱼汤了。 对， 嗯， 鱼包就是，炖鱼头， 炖鱼头， 还是一炖鱼头， 类似于日式小火锅。 嗯 嗯， 哎， 你可以涮牛肉， 挺 对呀， 啊， 可以啊，因为得吃热的嘛， 它必须吃热的。 对，哎，这个不错， 好， 而且这个吃着也不腻， 是 真的。有的时候 它是煮时间长了以后，它有姜嘛，所以它不会太腻。 对对对， 嗯， 哎，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哎， 嗯 嗯。编辑听一下啊， 啊， 我们的听众朋友又问地儿了， 啊，来了， 是是是， 好， 人家问西单附近有不辣的饭馆吗？西单附近不辣的饭馆有很多， 多了， 是是是， 嗯，那就推荐您淮阳府吧， 嗯， 怎么样啊， 就别要去， 哦，搬了，哦， 就不要去那边的四川饭店了， 那，哦， 那边是有点辣。 那个反正商场里边有一些，或者呢，您 西单大悦城， 对对对，或者对面东来顺，在那边也有个形象店，那也算不辣吧？ 还有广州大厦里头， 广州大厦， 哦，对 对 对 对， 广州大厦， 哎，据说广州大厦人家做的那个砂锅的那个什么撅撅包啊。然后 生撅 哎饭啊都特别好， 嗯， 这是猪 叉烧饭跟油鸡饭， 对，朱雨华问的， 嗯， 啊，没关系啊，有说的不全面的可以让编辑一会儿给您发私信， 是是啊，好多朋友都是高手啊，真的是高手，厉害了，中文了，说老师您好，拆烩鱼头在家怎么做好吃呢？我做的不入味儿，嘿，呀，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好不好？ 好吧， 回来咱说这一道大菜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吧，陈老师，咱们跟钟老师说说拆烩鱼头在家怎么做好，人家是做的不入味儿而已啊。 对，并不是说不会做， 啊，拆人家已经拆得很好了。 拆得很好， 哎， 两遍汤， 第一是第一遍汤其实会拆就没问题了，但是拆完之后因为是原汤要分成两部分下去，第一部分是下什么胃主人，其实拆回鱼头并不是说直接一次性把胃加齐了才行，是因为第二次，第一次你是加味儿，是震鱼头，第二次温火煮鱼头，这么着才能进味儿。首先头一点，你鱼头第一次煎鱼头出翻白汤的时候就给它分开分成两份，这样出来以后再加味儿，这样会味道会重，就会能进味儿。因为你拆了鱼头之后，一般的我们都会使竹搭来去支撑这个鱼头，因为 要不散了， 要不整个散了吗？ 嗯。 但是支撑的时候呢，你得带水，因为你一点水不带的话，一点汤不带的话，那鱼头也会散。 是， 因为它必须在一半是在水里头。 是。 但是起来之后是要把汤喂热了之后，把竹搭一块都搁进去，且第二次进汤的时候才把竹搭撤下来。这样的喂呢，首先盐、胡椒粉、料酒、葱姜水，这是必不可少的。 嗯。 所以它出来的味道才稍微厚，所以呢，第一次你煎的时候呢，葱姜水是大量的；第二次呢是翻白的鱼汤是往里冲的；第三次等于换第二次汤的时候，已经在加重味，这么着煨出来就会有味道了。 哦， 嗯，好的好的，申说这次我没念错吧？ 没错， 他说，哎，刚才你们说的。冲笋说得冲三四次，这个冲是什么意思？是煮还是说真拿水冲？ 不是，我们说的冲是浸泡，因为在中餐里头，浸泡是一个很特重要的事儿。因为很多青菜是不容易浸味的，好比说你像笋是一类吧，然后茭白也是一类，它都不爱浸味儿，不爱浸味儿怎么办？就是。老师傅发明了一个方法，浅就像海参一样也不进味儿、我把汤烧热了，颜色烧热，我倒里头拘着，这叫浅、浅呢是没过之后盖盖，基本上20分钟左右换一次温度，它的温度基本上都在90至85度之间，一直在这煨着，但是煨的时候每一次冲浅的时候的颜色跟味道是不一样的，就决定了它的层次。好比说咱们说笋吧，好比说油焖笋，像我们第一遍不是拿米煮的吗，它没有味道，第二遍是拿汤喂的，它也是没有，只是肉香味。第三遍才让它上颜色，才加老抽，才加酱油，才加盐。这时候它已经挂在围岸上了，浅味了。等你上火烧的时候，它已经有一定底味了。它就会里头有味儿。有时候在家里烧，说我这笋也这么烧的，没味道，是因为你没浅进去那个味道。其实大家看到是最后的结果，其实中间它有需要很多的步骤来去做，包括全聚德就是鸭四宝，咱上回说的两个小时什么都没干，就一直在浅，拿汤不断的一层一层的浅，浅完之后炒出来就是不一样的味道，肯定不一样，为什么？它的饱和度包括它汁儿的饱满度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你得浅它， 就是费功夫呗。 对，尤其素菜它就是根茎菜，必须是费功夫的。它是靠汤来起的作用。其实一个素菜卖可能100多块钱，大家所有人都不理解，说你这吓人，你这就宰人嘛？不是宰人，它是中间一层一道一道一道是这样做出来的。它都哪都不能偷懒，你偷懒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就没有这个味道。它出来它是肯定它就没味嘛。味道之间的小的细节是很多的。 好，接下来这个呀，不是我点的啊，这是人家温森的王说了，所以你顺道的也可以把我那稍微解决一下，因为烙饼咱们说了哈，刚才人家说想吃焖酥鱼， 这不是说鱼头， 所以小胖说就手嘛， 对 来一个， 那人家问了，咱得解决一下是吧？ 其实焖酥鱼跟这今儿说这又跑题了。 哦，不是一个方向是吧？ 对， 啊， 这真是好像写闷酱闷没事，没事没事，开玩笑开玩笑。其实焖酥鱼、酥鲫鱼特别多，鲫鱼一般的南方人会烧大鲫鱼，没有烧小鲫鱼的，北方人才说小鲫鱼，在江南地区都是野生鲫鱼，基本都是半斤往上，一斤以内，然后酥焖，它是什么醋？以醋跟酱油来去做的。首先鲫鱼来了之后洗干净，全都清去内脏之后，是稍微撒一点盐，稍微改不改刀， 上面是平的，撒点盐，给点姜汁酒，腌上，腌个十分钟之后，拿平锅煎，苏鲫鱼一定是煎的，煎完之后，然后加大量的葱，这是大葱的，小葱的一个叶，一样大量，煸好了铺底下，然后拿猪打给它别上，首先炒葱姜， 嗯， 然后葱姜蒜料酒，然后醋要比跟水一比一的，加一点点糖， 哦、 加盐、 哦、这么多， 然后浸进去之后，差不多盖盖焖，差不多将近40分钟， 嗯， 出来之后狂收汁儿， 嗯， 然后带着葱，酥焖鲫鱼，醋香的，醋焖的、 嗯， 我们是这么做，叫葱香醋焖鲫鱼、 嗯， 是这么做的，这样呢是酱油的色。它不会上很大的色，但是糖呢也不是特别甜，但是酸度要大一点点。完了冷着吃也能吃，北方呢就是加酱油加的重，南方是不加那么黑， 嗯， 没有那么多葱。 那它有的那外边不是脆的，那是怎么又过一遍油吗？ 不是，它是首先是煎的， 哦， 是煎的，煎的煎的特别脆。 那煎的焖完了，它不也软了吗？ 焖完有一点点软，但是它不会破。我刚才不是一直说没破刀吗？ 哦， 因为一般的鲫鱼都会打花刀，它不会打花刀的。 嗯， 就是汁儿这儿半身就开始磨，小火收， 嗯、 收进汁儿之后它是脆的， 嗯， 慢脆的。 好，哎，挺好啊。静豪也给我们发来一照片，说我刚刚做好了面筋塞肉。 他不是去日本了吗？讨厌，重新这日本人做的。 嗯，奇葩男总遇奇葩事儿，说了。水煮鱼，水煮鱼，水煮鱼。 哎，菜单里有这个吗？ 没有。 对呀、 啊。暂时我们大酒店不提供水煮鱼这道菜，好吧？嗯， 我们今天都奔着健康去。 哎，这样，那这节离结束还有一点点时间，三分多钟。 嗯， 就是庆呢，在第二节的时候也说了，一个是咖喱鱼头，一个是泡菜鱼头。 哎， 其实这两个应该算是你的创意菜吧？ 对。也算一个小小的想法菜。 嗯， 首先头一点呢，泡菜呢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接触需要一种酸辣发酵的味道的时候，泡菜是一个直接的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呢作为鱼头来说是很新鲜的，说大家没吃过这种。但是我觉得泡菜的鱼头，因为泡菜里有发酵，有水果泥，它这种二次发酵，有大蒜，会去一些杂味，对，适合于做鱼头这种东西，尤其是靠焖炖，就是带汤的半汤型的是。他们说，第一，你选择好的鱼头半只，然后你加辣酱，一定是蒜要比葱这都大，蒜肯定多。然后起底锅，然后煎这个鱼头，煎完之后把泡菜炒香了，倒里头兑汤，烧。烧的时候它会起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辣椒，然后是泡菜那个酸，然后你这时候你要加的什么？一定要加一点点番茄、 哦、 然后这时候煮出来特别好吃，然后它底口是一种酸辣和咸、 嗯、 哎，加点盐，这种烧出来之后它不是那么色那么黑又黑乎乎的、 嗯、 它一定是很亮的那种，然后脆脆的。 我有一小问题、 嗯、 刚刚您说泡菜也是酸的，那番茄也是酸的、 嗯、 这两种酸是能有什么不同的这种味道出现吗？ 泡菜的酸呢是果酸，番茄的酸呢是番茄煸出那种沙酱那种酸，它那种香气是前后次序不一样的，泡菜在前，酸那个番茄酸在后，但是呢它完全是两层那种酸。 明白了， 挺好吃的。 嗯， 哎，然后这种忘我收一下汁儿，然后把泡菜那汁儿泼在上面，这时候你泡米饭吃也是一种好吃的东西，真的能 吃，听着就不错， 泡饭吃特别好吃、 哎、听着就不 错。那这个泡菜鱼头， 嗯， 这个鱼头在之前不用煎一下是吗？ 是煎呀、啊，刚才说了。 对，除了这个之外，鱼头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哎呀，最好是偏什么什么的。 嗯、哦，他那个其实为什么说泡菜不用偏什么呢？因为他那个酸就把他那土腥味全给盖了。 哦， 它适合于所有的方式。 嗯， 但酸辣其实适应很多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你这么做的话，也别鱼头了。我觉得做点海鱼应该挺好的。 嗯， 其实海鱼，对发酵来说，它可能就是你煮的时候，你要煎的要比平时我们要煎的狠。 哦， 因为它会散。 行，时间不够，咱先进广告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接下来马上进入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今天咱们聊的是鱼啊。哎呀，本来学的鱼啊是这个，我们刚说特健康啊，就是不像是聊什么烧烤啊，甚至什么主食。哎，不过我们也是这个， 三句离不开主食， 没出去，就是我们聊什么都饿，周二聊茶都饿，你说那怎么办？你说 那个也是对，你好饭钱了，你一杯一杯老那么喝茶，你说你能？哎呀， 挂晕了， 是是是。 今天这个我们陈静老师啊，专门给我们的做了一个菜单， 对， 里边呢您可以随便点，主料是鱼头啊，主要的原材料是鱼头，金旺呢特别的这个实在啊，也不见外。您那菜单里头的从头开始说吧。可以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几道， 对， 比如说刚刚那说的泡菜鱼头， 对， 咖喱鱼头还没说， 嗯， 因为我觉得陈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创意菜，一般平时我们在家里边可能酱焖，真的是酱焖比较多， 就完事， 或者直接红烧啊，这是最简单的两种。刚刚呢，不仅咱们说那个日式的三文鱼头也好，包括刚才说的泡菜鱼头也好，都是创新的。您要想换个滋味尝一尝的话，按照陈静老师的说的做就行了。咖喱的我觉得也是特别下饭的， 那咖喱的特有意思在哪儿？有一次我们去给人家做一私宴，然后那女主人说、说我老怕那个就是这鱼头糟践了、就我这儿有鱼头，你看我坐上拉个冰箱看半天、哎，我看见那绿的咖喱、哎，就它也是绿咖喱。我说那您那有椰浆什么蛋奶之类的 啊、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完了他说的一点就是一桶，你知道吗？后来一看，我只能拿这煮了。完我说行，您甭管了。其实这种鱼头呢是拿就是真的是应该就因为它的味道是浓重的，因为绿咖喱大家知道泰式的有很多红咖喱、黄咖喱、绿咖喱，它有很多香气，但是呢它也需要一点就是后味。后味呢，它鱼头呢大大呢恰恰是什么呀，它是清淡味的、所以你想给它搁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要少不了什么，要一点土豆泥。所以呢我们先把鱼头呢先收拾干净了，冲干净，开始盐腌，怎么腌一模一样，你加点柠檬汁腌是不是更好，胡椒粉腌，盐腌，腌完之后去煎它，煎完以后煨汤，给它煨成什么八成熟，冲出来我们重新炒咖喱，开始做绿咖喱。然后但是呢我们不打芡，开始黄油开始下，洋葱开始下，还是这样，薄荷叶还是下，没问题，椰浆蛋奶都下去都没问题，但是到后边我们不下面捞了，我们下的是土豆泥，这么着吃泼上以后呢，它的感觉煨进去的时候收汁儿，它完全就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时候鱼呢它又不是会发黑，因为你不是煎的那么黑，所以呢它就会好吃。然后你临走的时候拎一点红油，完了出去啊，它星星点点的，有白的椰浆，有蛋奶，它的茴香味够了，完了盐味，然后薄荷叶的味道，哎，完了香叶的味道都够了的时候，你加一点点土豆泥，它去拌起来的时候，吃米饭特别好吃。 哎，不一样，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当时其实也是突发奇想，但是做的时候就是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用一点柠檬把鱼头整个的拎汁了，然后加一点海盐，加一点白的胡椒粒，腌完之后拿油轻轻的煎，煎熟了之后拿微火小汤把鱼头煮成七成熟至八成熟，起出来 留着那汤过滤炒咖喱、 哦、 拿那汤冲这咖喱，这么着原汤回原味、 嗯、 这边鱼头也不失去味道、 嗯、 但是它也不是那么黏，稠的已经打的不行、 嗯、 因为土豆泥是适量的，你泼的时候它就挂在鱼头上了、 嗯、 也会很好吃，味道都有里头。 这汤比那肉好吃。 嗯 啊、对， 是不是、啊、 汤确实比肉好吃。所以大家都特别满意什么呀，就是分发主食的时候，大家觉得哎这个口味性跟它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哎、是。 因为你长期用酱或酱油去煮鱼头的时候，它的是厚重感， 对， 它那个咖喱出来的是清香感， 对， 它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鱼还是清香的那种，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直说蒸是一最好吃的，但是它的厚重感是需要很多体现的。还不说刚才咱们聊的说我们拿红烧肉做那个鱼头行不行，其实好吃，为什么？因为它搭的时候吧，它能吸那味儿。 嗯嗯， 主要它那个动物脂肪的味儿整个吸进去了。 嗯， 其实红烧肉你烧到一半熟或六成熟的时候， 嗯， 停，蹲熟了它，就你就搁边上浸着。这时候你先开始收拾鱼头，把鱼头，因为鱼头好熟，这时候你还差十分钟二十分钟，你把红烧肉倒进去的时候，它那种挥发香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蒜子的香气在那里头。这种鱼头一定多加蒜子。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炒的在家里炒不出那种，怎么说呢？黄金蒜它就出不来那个香味儿。 嗯， 你就使蒜子去煮那个时候就变，不要加水，一加黄酒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哦， 它的味觉性就不一样，甜度也不一样。 哦， 收汁。其实最奢侈的是拿烧辽参， 呵， 你知道吗？就是你把辽参烧好了，还是按葱烧海参烧，然后你再倒在鱼头上头。这时候吃出来那鱼头那个香气，它的海鲜度就完全又不一样。 对，您再放点鲍鱼什么的。 嚯、 哦，嗯，还搁铁锅山药呢。 啊，也可以。 哎呀，越来越全乎了。 我来点吧。 您这是佛跳墙鱼的，又改出一菜了。这越奢又别奢、嗯。 来，咱们说个简单的吧。 嗯， 说个简单的。米发的信息说，哎，鱼汤怎么做呢？是要给孩子喝的。 哦，鱼汤啊，鱼汤其实大部分我们要给孩子喝的鱼汤，基本是黑鱼的多 啊、哦。吓我一跳，我以为 黑鱼 的 多，不，鲫鱼的是给成人喝、 嗯， 孩子一般喝鱼汤都是黑鱼的多。黑鱼基本上是，尤其做这种汤是哪个菜系是广东菜系是最擅长的，因为它是把黑鱼。打完鳞去完膜，一开二劈开了改成大段大块的时候，然后他们会加大姜，然后会加那个，有的时候我会加一点淮山跟枸杞，它是温的，然后加一点参片就可以了。然后这种生黑鱼呢是要煎一下的，他们是要彻底煎的，就是基本上都有焦面的为止、 啊、 这种然后冲一下水，然后给它搁在一个猪骨或鸡骨的下边垫上，这时候大火包完出来之后，它是浓的，是香的，然后你回小孩是不能多加盐的，是稍微很少的盐，因为酒都很少要加，它是纯的胡椒粉一点点，少许盐，这时候让小孩喝是较比好的，因为小孩过早的摄入盐对肾不好。 嗯， 然后呢，他也会对那个食物的厌倦性就会出来了， 嗯、 反感了。 嗯， 所以呢，这种呢是小开始大火包，到后边是小火包，然后呢就是能为成为更好喝。 嗯， 就是生鱼煲汤给小孩喝。 我看有的他们做那鱼汤啊， 嗯、 做的倍儿粘稠，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把鱼都已经煮的都 飞了， 都飞了， 对对对，都散了。 然后拿那个 照理， 然后拿那个拍一拍，把它、那个、 过箩， 把那个肉啊什么的再给它煮进去。 嗯， 咱在家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试着呢？ 可以，因为我们在企业里头是拿竹搭来去控制它。 对，对， 其实在家里头是不用的。因为我们是可以给它过箩，因为煮拿筷子就是拿勺子搅碎它， 嗯， 它会扒底，所以为什么要竹搭兜一下呢、哦？ 这个跟那铁片的作用是一样的 ，它是恒温性的。 哎、哦，你是记住这铁片 还有竹子的是吧？ 会抢答了。 哦，我都不知道这东西啊，原来功用这么多呢。好啊，您接着说。 然后呢，他 哎，但是有不一样的地儿啊。那个铁片是放在火上的，这竹搭子是放锅里的。 是这样， 是搁在锅里，是拿签子别上的。 哎，对对对，它不 是 放 火。但是那个煮飞了的时候，其实煮飞是要那过火那样。基本上广东菜里头，像爆完花爆这个，或者说苋菜爆这个，它都不会是那么碎，因为它要吃那个叫汤料，它要割出来的。但是给我们要给小孩吃呢，就得拿细漏。海底细的细篦子过，因为它有鱼刺，煮不碎的，所以呢，一搅的时候你要小心，那鱼刺会扎着孩子， 对， 所以要挑出来，我还是建议挑出来，对吗？这么着，和扒肉归扒肉的事儿，但是你这么着汤会更清，哎，不会弄浑，会扒底，但是飞热的时候拿微波炉打就行，也能出来那种效果。 有一次我去哪儿吃，我应该是去广州还是去 广东， 就特小的一个馆子，他用他们那个鱼汤，哎呦，那鱼汤一看就是特好，就是然后他煮什么你知道吗，煮那蛋饺，就跟那个蛋饺配一块儿吃，哎呦好吃死了，简直。 他就是其实我们的用煮汤就是几个字来形容，选料精，用料狠，时间够，你才能出那效果。但是你使那东西再往上增加，你搁什么都会好吃，对吗？因为你只要冲的东西嘛， 对， 你搁碗面都会好吃。 是， 完了他们说，哎，说那高档宴会你就写了一碗面，可是清汤面多难做啊，就仨字，但是汤不好掉啊， 对，对， 但是汤不好掉，并不是说分东西， 对， 对， 对， 其实和牛炒饭倒好省事儿，因为这一煎就完了，但是汤。 还真是 麻烦， 还真是，越是特普通的食材，做出味道越难。 对， 其实最高深的是中国菜的特别麻烦在哪儿？就是第一，你能吃到那东西；第二，你没看到那东西是最深的。还有说你能吃到，就是顶汤里头火腿的味道，能吃到老鸡的味道，能吃到猪棒骨的味道，全能吃到。但是你一个也没有看到。那你说它得多贵？ 是。 它就一碗面条， 好贵。 对， 对你想 ，milk， 你这说的这也是吃的这道菜里都看不见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菜很便宜哦。milk 说了，老师，酸汤肥牛怎么做的？哎，这个在很多的餐馆里都是属于必点菜。他说我在外面吃的酸汤肥牛里，我吃到鱼鲜味了。 这都升华到什么地方？ 但是那个，我怀疑它里头放的可能是各种 料 啊， 各种料。首先头一点，肥牛就是市场买的肥牛，也分薄厚。那个华，叫什么？ 华都啊？ 不是华都，就那个什么肥牛来的。 市场上卖的， 市场上卖基本上弄过的一种肥牛吧。就是他那种肥牛基本就是30多块钱40块钱一斤那种，就基本就可以。然后呢选什么，金针菇跟豆芽。我们熬这个酸汤是什么熬呢，起底是要备青红椒，备鲜麻椒，然后一点点的藤椒油啊，花椒完了。然后但是汤是最重要的，汤我们是小米辣，完了加那个酸菜熬那汤底，然后最后就不要了，就煮完了2个小时之后 酸菜就 不要了， 扔了， 就扔了不要了。我只取那汤，那个汤呢就是酸和辣，完了加一点盐，就煮出第一口来了。然后呢，肥牛焯完水之后呢，把豆芽跟金针菇也焯水，铺底下，把牛肉铺上面。这时候都是80度的水，温水。90那样焯，别100就老了，全飞了。然后快那个酸汤，酸辣汤，热一下铺在底下。然后关键是反炝锅的油，第一把辣椒炒了，铺在上面，加蒜蓉炒这辣椒。第二再做一勺油，烧什么？呲那个花椒油跟那个鲜麻椒，出来才是这个味道。酸汤肥牛。 我就没吃过你做的啊，我就听着你说的，我就知道你肯定做的比我吃过的要好吃。 但是市场基本上都会加豉油，因为它会吸收那个东西。 哦。 但是酸汤一定是使我们是酸菜，那南方酸菜加那个泰国辣椒煮那水，它出来是不一样的，是黄的。 哦。 哎，拿菜油去做就好吃。 好， 这是我们的隐藏菜单啊，今天我们 还在展示。 那当然是隐藏的了，就是里头没有鱼，但是汤里头都吃出鱼味来了。 对呀、啊、 嗯，这个也能做成鱼，就是叫创意的、啊、其实你换成鲈鱼，酸汤鲈鱼就是这个。 哦，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是一个道理。 嗯，好啊，这样 你只要不加豉油就好。 咱先做一不是出一条广告，不是做条鱼，咱先做条广告啊。做完之后呢，这个菜单里边有一个其实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可以啊，你点。 从来都没看见过。 嗯， 真的就没 吃过吗？ 吃也没吃，更没吃过、 哦、啊。那好的，没问题、 啊、那咱看看这怎么做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要点的这个呀、啊，是尝鲜里边的最后一个，墨西哥辣椒蒸鱼头。 哎，这个哎，庆儿，这个是创意菜吧？ 是创意菜。 好、哦、这确实是没吃过。 剁椒鱼头咱都吃过， 嗯， 对吧？也是蒸的，是吧？ 嗯。 但墨西哥辣椒跟咱们那剁椒鱼头吃起来不一个味儿吗？知道它那边辣椒是辣。 不不，还不是一个味。 啊、嗯， 因为剁椒鱼头是发酵，他们那个辣椒是直辣的。特别辣，我们还得给它改一下、 嗯、 我们是拿蒜蓉把那个墨西哥辣椒给炒了一下，所以它会变种，所以加一点那个百里香给它做平衡。 哦， 首先头一点，第一我们备蒜蓉，第二备百里香，第三是备那个墨西哥辣椒做底，把辣椒切碎了，它是有鲜的跟罐头的两种都掺在一起。 嗯， 然后呢我们是拿那个豆油去炒那个蒜蓉， 嗯， 然后这时候把那辣椒搁进去，是特别辣，就你见手了，就是它崩了一下，你见手了，你知道吗？这估计一两小时就辣成那样， 哎呦， 特别辣， 哎呦， 所以呢，把它搁在一起呢，是炒香那酱底，最后呢，把那百里香的叶子都搁里头，它是什么？辣、香，有百里香的轻飘那种，给它炒成那种酱， 哦、 我们才去蒸那个。这个特别可怕在哪儿？就是老有客人问说你有最大的辣椒去蒸鱼头吗？我们那时候真的没有。后来我们把它拿海南辣椒，他说都不够辣。后来我们就找到那个墨西哥的辣椒， 嗯， 就是罐头的，跟鲜的给掺一块儿，这么着炒出这个酱，就是蒜蓉加那个百里香加墨西哥辣椒，罐头的跟鲜的搁一块儿，完了炒出一个酱来。然后有那个二荆条，再加一点二荆条做底下，巨辣无比，就辣完了就基本上闻完了我就直流眼泪。但是真的好吃， 就够辣的。 不，请问哪里好吃？都辣的都不行了。 不是，你没有感觉，第一下都麻，当的辣的过去 了。哦，辣过去了都。 辣过去了。 我、哦、天啊！ 它真的是辣过去了。 哦。 有一天我们拿那和面条， 瞧你选择的这个，那都辣过去了， 这没法吃啊，看来是。 来来和面条说， 后来和面条有一个人说我没看见辣椒怎么那么辣呢，就那汁儿流下来，拿那和的面条特别辣，辣一身汗就吃完了。 我的天哪！ 好，刚说这个料了，来鱼。 其实鱼呢做法是一样的，也是拿温水给它烫一下，然后使盐跟胡椒粉跟那个姜汁酒冲一下，然后给它铺底吸干净，把这酱铺在上面支起来。我们那时候底下铺腐竹，特别好吃。 哦， 哎，铺腐竹，发好的腐竹铺底、 嗯、 然后拿筷子支着蒸去，蒸完了之后那辣完了呲一下油，说不用呲了，你加点花要呲一下，巨辣无比，知道吗？那腐竹辣的哆嗦。 我的天哪！ 当时有很多客人喜欢这种吃法。 那你们也是，就是跟剁椒鱼头似的，也铺满啊？ 不，就 铺 一个，不就基本上就辣飞了。 你就辣晕过去了，我跟你说。 它就是铺一条，你知道吗？它那汁儿往下慢慢渗，因为蒸汽的时候，心里头是70度，你外里边看是80度、 嗯、 随着鱼头的薄厚，可能它就有差不多2寸左右，它那薄厚它就有一点，它水蒸气往下落，它那 酱不是慢慢就吸下来了，往边上流。 嗯， 这时候你就很，其实最辣的是底下那腐竹。 嗯 啊，但鱼头并不辣，你知道吗？ 是。 但这腐竹，但是抻出来的时候特别香，大家觉得哎，这不会很辣，看不见东西嘛，一吃火就基本是冒珠子。 哎，这是在咱那儿能吃着的是吗？ 没有，就是人家我给人做定制的时候做的这个菜， 这是他的创意菜。 哎，给别人做定制，有时候客人要求说，当然那个王老师去说，哎，先生给我做一个我从来没吃过辣的，我眼睛。跺脚那种，我说行了，我给你剁一个。 哎呦我的天，我特后悔最后点的这个菜，你知道吗？它不是别的啊，辣的我觉得我也能接受。 嗯， 尤其是陈英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我可能能尝试一下。 嗯， 辣咱我估计咱们接受程度差不多，我应该也可以。 我觉得挺害怕的，我自己做都害怕。 最关键这辣和尤其是酸的和辣的这东西，你一说完嘛，你就一说，我这。嘴里边就开始出那个出分泌唾液了，哎呀，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想着那一开始我真想的就是面条，我说哟，你那汤汁要拌面条得多好吃啊！ 蹭过去了 啊，对呀、啊，辣过去了。 哎呀，今天这个咱没说完 是， 但是呢，咱们的菜单出来了之后呢，大家也别着急，等那个陈静老师和我们的小编啊。我们这之后呢，一块儿在陈静老师指导下，我们把这个整个的一些做法，给大家通过对微信的方式直接发给您啊。这个您到时候照着做一做就没问题了。 是 啊，今天呢，咱们就和陈静老师聊到这儿啊。谢谢陈静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创意菜啊。这个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酒店，以后就仰仗着您了啊。这个以后多给我们带点这种菜来。 对 啊。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你看这心不甘情不愿的劲儿， 我给你拿板儿。 好嘞，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这个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下午17点咱们继续直播，明儿见喽。 用一针一条线，轻轻点着脚尖。屋地上的瓦片，适当的清洁，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会点，不上线。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风远风远，他总是忽然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